本来呢今晚呢就唔止我同阿冯志正呢就主持嘅，应该仲有一个主持。不过呢嗰位唔系陶杰，嗰个叫沈旭辉。咁啊今晚呢就佢嚟唔到啦，咁嚟唔到唔系因为有啲咩唔好嘅事发生。如果你有留意即系佢嘅 Facebook 呢，你都知道大约嘅原因啦，就系佢而家喺滞留咗喺非洲。 嗯。 咁啊飞唔到返嚟。咁啊详情呢就由佢嘅高足啊冯志正呢去解读一下，等释除咗疑虑，因为而家好多谣言啊，譬如话担心啊陶生有咩健康问题啊咁样，如果阿沈旭辉咁突然间又返唔到嚟咁样，大家又担心。 沈生系咪有啲咩健康问题啊，咪俾人隔离咗？唔系，佢呢本身就即系自己又去玩又好啦，咁亦都系离开香港呢个咁疫症嘅高峰地区呢，佢可能真系睇咗嗰个疫症公司嗰个 game 嘅讲法啦，佢去咗呢个非洲嘅马达加斯加岛咧，就去旅游几日，咁啊谂住呢一排咧就翻嚟噶啦，咁你睇翻佢 Facebook 你都见到佢讲噶， 系啊，因为监制预咗话今晚咧有阿沈旭辉嘛，同我讲， 系啊，咁啊就谂住喺马达加斯加就经毛里求斯飞翻嚟香港，咦？点知一去到机场嘅时候，发觉咦，毛里求斯去香港嘅直航航空咧就已经取消咗啦，因为就呢个系一个疫区又好， 但系阿沈旭辉唔系喺毛里求斯飞翻嚟香港系嘛？ 佢喺马达加斯加经毛里求斯转机过香港，咁所以第一步咧个直航机冇咗，咁唔紧要啦，转 机啫嘛， 转去吉隆坡啦，由毛里求斯吉隆坡，吉隆坡再转香港啦，跟住然后咧就俾呢、這个毛里求斯嘅 海关 咧就问，咦，你系咪之前14日去过香港啊？ 咁佢点答啊？佢话我系香港人嚟噶嘛，我梗系喺香港啦，咁样。 系啊，咁啊点知发觉，哎呀唔系啊，根据呢、這个即系国家嘅法例咧，就任何14日去过香港嘅人咧，同埋中国嘅人咧，都唔能够踏足毛里求斯。 但系佢话佢转机啫，佢唔系入境。 嗱、啊，跟住佢就开始抛啲国际关系理论出嚟啦。嗱，呢个转机唔系国境之内，佢都唔得嘅，即系唔关事。 同埋香港系一个独特别嘅行政区啦， 系同中国系唔同。跟住开始林郑上， 开始攞呢个香港政策法出嚟讲啦。 跟住然后一讲一国两制啦，又开始 喺度 lecture 啦，即系喺度讲书啦。沈旭辉喺个海关度， 即系由80几年开始订立基本法啦，中英联合声明嘅 时候，唔怪之过唔到境啊！你继续讲，点解？ 咁啊，最后发觉喂唔得啊！即系人哋真系一个民选政府出嚟话俾你听，喂，面对住任何嘅情况底下，以呢个国家市民嘅安全优先，喺疫症出现嘅地区，第一就已经唔俾翻落嚟，第二就系佢哋承认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嚟嘅。 咁梗係啦，因為基本法第一条嚟㗎嘛。 咁咪所以結論咪就係到時到今時今日佢都仲係滯留咗喺出面囉。 唉，咁啊都抵佢嘅，玩到去馬達加斯加咁樣，就即係有呢啲咁嘅即係遭遇呢，都係一件值得纪念嘅事啦。咁啊可惜就今晚就少咗沈旭辉，不过唔紧要嘅，应该返到嚟嘅。咁佢返嚟之后呢，我哋会捉佢上嚟呢，讲下佢喺馬達加斯加去毛里求斯嘅经过，佢遭遇个海关点解唔俾佢转机，同埋佢点样引用国际关系讲书，然后最后败走，依然翻唔到嚟香港嘅遭遇。我应承大家一定有嘅呢样嘢，迟啲。 佢咁样搞到咧，所有大学啲国际关系冇人读嘅，即系谂住读完之后谂住都拗赢好多人啦，你都输咗俾个海关。其实嗰个唔系海关嚟嘅，嗰个系一个地勤嚟嘅咋，喺机场地勤要出境 攞。唔紧要啦，等佢现身说法啦。其实今晚咧，我最想开始讲嘅咧，就系我好关心喺武汉或者湖北咧里边嘅香港人嘅状况。 嗯， 因为今日终于爆大镬啦。 嗯， 因为一直以嚟咧，保安局咧都话香港人咧喺湖北或者武汉嘅地方咧，佢哋嘅大致都系安全嘅。 系 咁啊，呢个系聂德权之前咧，因应记者嘅提问咧去讲述嘅。啊，咁今日咧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就公布有10个香港人牵涉3个家庭，啊，全部确诊。咁就年龄24到65岁，咁啊入住咗武汉嘅医院，咁佢话大部分嘅人呢个状况都系稳定嘅，咁啊而另外呢就有成1000宗嘅求助啦，咁啊里面牵涉2000个香港人啦，咁啊好多嘅香港人呢都希望呢能够可以香港嘅特区政府呢就安排佢哋返嚟香港。 嗯， 咁啊但係而家呢就都好似系冇咩消息同埋冇咩打算呢去做呢件事。 咁其實唔單止即係佢哋係滯留咗喺嗰度，甚至乎你見到之前即係喺香港電台嘅訪問啦，同埋今日亦都有一個片段出咗嚟啦。其實就好多喺滯留嘅港人入面咧，係出現咗一啲病徵嘅，包括係感冒啊等等嘅病徵。咁其實佢係需要醫療幫助，佢係開始問緊政府可唔可以要俾一個飛機翻嚟，就話即係 包機翻嚟 接翻內地嘅港人出。咁其實台灣做咗啦，英國、美國都做咗啦。其實即係香港人都 suppose 可唔可以翻嚟香港醫咧？嗱，雖然個人數係比較多嘅，因為 你小心講嘢啊，咁樣係牽涉一個咧類似撤僑嘅行動，咁樣咧係一種實質嘅港獨行為嚟㗎，你知唔知啊？因為你大家都係中國人，咁你點解你要？包機撤橋先。 哎呀，咁但係即係佢有香港嘅一個永久性居民，咁佢都係 entitle 用香港嘅醫療㗎嘛。咁我哋好多香港市民如果喺外國嘅時候，即係你發覺如果我哋喺歐洲染咗病，咁然後要緊急幫助。 即係如果我買咗啲好貴嗰啲保險呢、啊、好似有醫療專機可以即係飛嚟接我，跟住就送我返去㗎喇。我利益申報啊，我唔係保險經紀，我亦都冇保險牌照啊，我唔係宣傳緊啦、但我知道有呢啲服務。 同埋如果我哋喺外國一啲遇上天災人命人禍嘅時候，你記唔記得好多年之前呢，就係、是、可以透過中國領事館協助底下呢就撤返嚟香港。但唯獨是今日呢，我哋發生咗一個呢，其實喺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案例嚟㗎、其實喺一國兩制底下，如果萬一喺湖北或者武漢入面嘅香港人面对住一个咁样嘅危急情况，under 一国两制，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帮到啲咩协助俾佢哋咧？可唔可以俾翻好似之前日本海难即系海啸嗰阵，又或者南亚海难嗰阵，俾翻个撤侨服务俾翻香港嘅居民咧？正系为咗呢样嘢咧，我哋特登上咗去保安局嗰度睇噶。保安局有个好嘅做法咧，就有样嘢叫做香港港人喺境外遇上緊急情況，咁就有兩條 team 去做嘅，一個咧就係境外就非中國嘅，即係中國以外，咁佢好簡單啫 ，refer 你翻去中國領事館，又或者你所屬 passport 嘅領事館。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喺中國境內，但係喺中國境內問題嘅時候咧，佢就好好啦。佢喺第三段咧已經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是、香港特區政府不能夠提供嘅協助，包括。不能夠袒護香港的居民違法行為，同埋不能夠協助香港居民的住院治療、羈押服刑期間獲得比內地居民更佳的待遇。其實在政府的即保安局網站面已經講到明，是under一國。 簡單講，即係話你哋香港人是冇特權的， 係喺內地冇特權的， 你只是即係統一看待。 所以如果湖北人喺湖北嘅醫院，咁唔該你都係去返湖北嘅醫院啦。咁所以你係你話真係要接返啲香港居民返嚟呢，根據保安局而家嗰個嘅網上資料，又或者佢個法律嘅政策底下呢，係做唔到嘅。 今日呢政制及事務局已經講得好清楚啦。第一，如果確診咗嘅呢，當地政府即係湖北省啦，就係、是、唔容許呢啲人呢就離開嘅。而另外有2000多个港人喺湖北省，同埋当然喺武汉啦，咁亦都冇直接回答到会唔会帮助佢哋翻嚟，佢净系话喺疫区回港系属于高风险嘅安排，一直审慎评估呢啲方案，特别系寻觅有足够嘅检疫地方。啊，在这方面社会的支持十分重要。即系官腔啦，系嘛？即系冇话接同唔接，即系话俾你知，好大镬。如果接返嚟，因為呢個牽涉社會嘅支持。咁咩叫社會嘅支持呢？咁有兩個政黨出咗聲， 所以一個呢就係、是、公民黨今日呢就出咗聲，就話叫尋求內地嘅一啲即係港人呢係要香港政府所支持，因為佢哋都係 entitle 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但另一個政黨民建聯呢就亦都發咗聲喎，就話嘩，我哋有咁多個內地居民要嚟嘅時候，我哋冇足夠嘅隔離措施同埋一個醫院治療呢去俾佢哋。咁所以亦都打蛇隨棍上呢，今日林鄭政府其實已經講咗㗎啦，可唔可以推銷一下一啲隔離營先啊？我哋开多个隔离营喺个社区入边，十八区开翻个，咁咪先至可以倾下。 先唔好讲要撤离或者包机嗰啲啦，咁嗰样嘢我觉得政府就唔会做噶啦。但我觉得关顾就系大家都系香港人咧，其实今日新闻你睇到好多一啲即系佢哋直接用视像或者电话嘅访问啊，即系包括 Viu TV 啊、有线电视啊。咁呢就好多佢哋个处境呢都几令人担心。第一就因为佢哋好担心有病，未必係肺炎其他嘅病佢哋都唔敢去医院。 係长期病患有啲。 係啦，因为呢第一佢哋 话咧，有一鬼先生，即系佢直情露埋样出嚟，佢话好多医生都死咗。 嗯， 佢哋唔敢去医院啊，如果有事，所以千祈唔好病。而另外咧，就即系有个电话嘅访问咧，就讲到佢哋因为屋企有啲人咧有啲长期嘅病患嘅药物需要啦，譬如哮喘咁啊，但系啲速递啊、快递咧就唔能够运呢啲咁嘅气体嘅药物， 嗯， 咁变咗佢哋又断药，咁啊呢啲种种嘅问题咧就即系香港嘅政府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就算你唔将佢哋即刻带到翻嚟， 嗯。 但起碼是不是應該要提供一個即係人道或者足夠的支援，包括剛才提及的如果他們有病就怎樣醫呢，如果他們有藥物的需要或者個人的特殊的需要，是不是應該可以支援呢？我又提一提，我記得兩年前在北海道發生了一宗牽涉藝人曾志偉的車禍，當時入境處和警方就派了人員就過去了解和幫忙，咁係一宗車禍啫，都冇搞出人命啦，係咪？咁但係一個香港嘅居民喺北海道有事，咁你都派咗個入境處同埋警察過去，咁但係有2000个香港人而家喺湖北省同埋喺武漢封城，咁又冇藥物，或者佢哋又擔心即係長期落去都遲早會染埋，咁就算你唔撤走佢哋，係咪應該都要派一啲支援嘅人員進入湖北省或者武漢？啊，送药好，送关心好，心理辅导好，啊，种种都应该系咪应该做啲嘢，而唔系净系坐喺香港嗰度，即系通过头先我提及嗰啲官腔讲一大轮废话，跟住就话要社会人士支持，十分重要先至会考虑佢哋翻嚟检疫。咁我觉得而家你好似将嗰2000个香港人咧切割咗咁。 同埋最大嗰個問題呢，就係話我哋話檢疫又好，送佢返嚟都好，呢個都係前一步。如果你睇返嗰啲片段呢，其實佢哋唔單止係有個醫療需要嘅，其中有一個呢就係一家三口咁去咗呢個武漢嘅其中附近一個郊區城市，嗰個小朋友喺呢幾個禮拜係冇食過一啲有營養嘅嘢嘅，淨係靠呢個公仔麵維生。 因為佢哋已經唔能夠出去購物㗎啦，佢有啲小區係封閉咗，封閉到咩呢？是只能够靠义工送食物嚟，即是你冇得揀嘅，送咩嚟你就食咩㗎喇。咁肯定喺咁嘅环境之下，嗰啲物流係唔畅通啦，食物唔新鲜啦，或者唔系你食惯嘅嘢啦。咁呢啲好生活上嘅处境啊，即係点样去解决呢？香港嘅政府能唔能够支援呢？咁呢樣嘢係冇答到㗎喎。 同埋我哋唔係純粹話純粹要佢返嚟咁簡單喎。喂，你可唔可以喺佢未返得嚟嘅時候，食物啊、長期病患嘅藥物啊，可唔可以送返過去呢？香港拍咗落去喺啟德郵輪嗰陣時候呢，都係上面有啲香港嘅居民呢係有長期病患呢係需要藥物嘅支援嘅。但係因為喺疫症封關嘅時候，佢擺唔到咁多藥物，帶唔齊咁多藥物。有不少區員呢就攞住啲藥物呢就上船，經過衛生署幫手就幫佢手，就可以攞啲藥上去。咁今時今日武漢呢樣嘢可唔可以做返一模一樣嘅呢？ 已經封城咗成3個禮拜啦，咁所以2000個香港人呢係值得我哋關心，同埋要逼政府呢要做嘢。如果唔係呢，就即係佢哋困喺個即係被封嘅即係病毒城市，唔知道最後嘅結果會點。喺廣告返嚟我哋繼續。 笑傲江湖，光明頂。 据新闻的报道，特区政府收过80多个这些香港人的求助，就几批的药物呢就分别在9号、12号就发放过去。咁啊，又话中联办呢会帮手，唔紧要，呢啲就知道一定系咁讲㗎啦。但我只系质问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好似我哋琴日讲嘅平行时空，你就话做咗好多嘢啦，即刻分发药物啦，但系今日我仍然喺即系新闻片里面见到好多香港人呢通过视像或者电话呢就喺度即系求助或者希望返嚟香港。即系等于琴日话而家武汉嘅确诊呢喺度跌緊，但係我喺网络上面仲见到好多嘅家庭发烧，好多嘅人唔能够有嗰啲叫做检测嘅盒可以检查究竟佢有冇中。跟住想入院冇床位。跟住返到屋企又继续传染俾其他人。咁好似活喺一个平衡嘅时空咁样，一边就话确诊越嚟越少啦，但另一方面呢 就好多人想確診都確診唔到，因為冇人肯同佢做個測試盒，冇人肯收佢嘅症狀。即係我意思係，如果香港人真係有呢啲咁嘅處境嘅困難，我要即係我覺得一定要通過無論係記者啊，或者你嘅朋友親友咧，一定要啊喺通過有力嘅渠道，包括新聞。议员又好，或者系传媒，你一定要讲出嚟。如果唔系咧，政府咧就系话头先咁讲啦，宣布咗分发咗药物啦，跟住港澳办会协助啦，就好似做完咗嘢咁样。 唔系好似琴日所讲咧，就系话即系武汉新闻入边咧，就话有99%嘅人咧就已经接受咗测试，咁原来全世界都系个一个几个 percent 嚟嘅。但系你发觉呢件事咧喺外国唔会发生，或者喺香港，即使系港人喺外国寻求到协助嘅时候，都冇咁样嘅情况发生。点解咧？因为去到最后，如果万一港人即确真系揾唔到嗰个嘅物资，又或者佢真系有一个好紧急需要嘅时候咧，佢可以揾媒体帮手，透过媒体去同人讲。但你发觉今次喺武汉被困嘅呢批港人咧，系差唔多过咗1至2个礼拜咧，先够胆出嚟讲，因为大家忘记咗一样嘢，喂，嗰个系湖北省嚟嘅，嗰个系中国境内嚟。如果你去拍一啲直播示威一直播行为，又或者扑一啲你现实嘅情况出嚟咧，你发觉有两样嘢唔见咗嘅，而家喺湖北省。第一，我啲外国记者开始唔好记得。唔見咗，因為基於安全問題，外國記者 都走啦， 都走曬。第二就係，如果你而家擺出嚟，好似頭先嗰位先生所講話，哎，我發覺即係醫院死咗好多人。好彩咧，前嗰幾輪咧就覺得呢、這個李文亮醫生嘅事件咧得到有少少平反嘅趨勢。如果佢咁樣講，喺早一個禮拜講咧，佢就變咗另一單陳人之事嘅罪行。咁所以你知道其實港人喺內地係受到幾大嘅矛盾咧，就係佢既想話俾你聽佢好辛苦，亦都好想話俾你聽佢有啲嘢有啲食物有啲咁樣嘅物資到唔到位，但實際上就係佢唔能夠睇一個好簡單方法或者一個好保密嘅渠道咧去同你講。所以其實即係香港政府其實應該要貼地之知道，喂，那個是中國來的，即是你不能夠擺咗落去中聯辦就 expect 呢啲嘢佢收咗，然後佢 不過咁啦，我覺得即係我哋光明頂都要宣揚一啲正能量嘅，係咪？即係而家咁樣，政府又話通過港澳辦去派藥啦，咁我覺得都叫做咗嘢啦，咁希望啲藥物就真係準時到啦。不過我覺得另外一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就係、是。俾香港人去了解多啲，譬如話你真係要搬返去內地居住，特別係即係深入內陸嘅城市啦，咁包括置業啦，或者你嘅子女讀書嘅種種問題咧， 即係柳 Sir 啦， 咩柳 Sir？ 即係光頭柳 Sir， 我唔理佢啦，係冇係睇呢個人，咁你就會面對咗一個好似呢個講嘅問題，即係當有事情發生嘅時候。唔好讲你话去入医院，系你想离开或者翻嚟香港接受治疗嘅可能性都系会消失嘅。 又或者喺紧急情况底下点算？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见到个问题喺边咧，就系嗰班有香港人，有啲人香港人觉得自己 O K 嘅，冇所谓，我加拿大籍，我新加坡籍，我澳洲籍，我有外国国户籍， 冇用噶。 咁我咪可以去外国领事馆咯。 首先你是中国人， 冇错。得嘅，如果你喺外國出現示威或者任何情況緊急狀況咧，你喺外國揾領事館係得嘅。但係因為中國嘅憲法第三條就規定咗咧，國家係冇雙重國籍。你擁有其他雙重國籍嘅時候咧，你只不過用香港基本法去睇咧，就嗰個係你另外嘅旅遊證件，因為你係一個香港嘅公民。即是中國公民，然之後你揸住一個外國嘅旅遊證件嘅啫。咁所以因此一單 case 好特別呢，就是、上個禮拜有一個英國嘅夫婦，英國同中國嘅夫婦啦，就佢仔係攞住個中國護照嘅，就係、是、上唔到班英國撤僑機，因為佢係中國公民嘅身份，哪怕佢爸爸媽媽係英國人。 係， 所以呢啲嘢大家都要小心一下。 好，喺新聞之後，我哋翻嚟繼續。咁啊。希望繼續我哋政府可以關注受困喺湖北同埋武漢嘅2000多個香港人啦，咁呢啲我哋會繼續關注。咁跟住其實我想講下就係嗰個強制檢疫嗰個安排之後咧，嗰時咧我就睇咗電視新聞，就訪問過一啲即係過關嘅人。咁有啲我唔知記者係咪特別鍾意揾嗰啲啦，我諗都係特登係要揾嗰啲博咪㗎啦，即係嗰啲你明知佢唔係香港人嗰啲呢。咁有啲呢就話佢呢就住喺 深圳就要喺香港翻工咁樣。咁啊，哇，咁樣強制檢疫即係開唔到工啊，好唔方便啊咁樣。咁有一個女人咧就話：，誒，佢咧個仔女喺度讀書嘅，咁佢咧就要攞探親嗰個簽證先至嚟到。照顧仔女，如果你又要我隔離14日，咁我好唔方便，我照顧唔到仔女咁樣。即係我睇完呢啲訪問新聞咧，咁我就覺得有啲奇怪。 嗯， 即係你當初去作出一個咁嘅選擇，即係無論你係工作喺香港定係喺深圳，或者住喺香港或者深圳兩個唔同嘅地方，你每日你都要通關。或者你已經係雙非，你決定咗嚟香港生仔，跟住個仔喺度讀書，而你係冇居留權，結果你係一定要即係咁樣奔波去照顧你個仔女。你享用咗一啲著數，嗱著數係唔係一個負面字眼嚟嘅？譬如話深圳你可以幾千蚊已經租個成千尺嘅地方，你擁有個露台，又可以食雞煲，又可以揼骨，好平，咁你傻咗噶啦嘛？係咪先？ 可以食環耳刺身添， 係咪？咁好啦。另外，你個仔嚟，你當日你係雙非嚟到喺香港生咗佢，跟住享有香港嘅醫療啦、教育啦，或者係甚至將來你可以有公屋啦，呢啲種種嘅所謂優惠或者佢嘅權利。咁呢個世界 give and take， 即係話你擁有一啲權利嘅時候，你都會擁有一啲義務啊，或者你要 take 一啲叫做 risk， 即係我哋叫做危機。 係 就係當冇事嘅時候，你可以舐到盡嘅，你可以著數到盡嘅啊，你可以食雞煲揼骨好平嘅，你可以個仔女喺香港讀書嘅，英文好好嘅。咁就係當有事發生嘅時候。呢、这個 risk 呢個危機，你就係要俾噶啦嘛， 同埋呢個 要找數噶嘛， 找數危機咧，因為我哋以前可能97嘅時候嗰個移民潮，大家唔係好覺噶，因為好多香港人咧都係，誒、哎、我哋即係兩地跨境居住未試過咩，咁啊爸爸媽媽係做呢個加拿大太空人，跟住然後個仔女就喺香港讀書，有啲咩事就翻加拿大，有啲咩事就加拿大嗰啲人就翻嚟香港咁樣，呢、這個所謂嘅跨境嘅做法咧，以前都有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大家真係唔係好認識或者好認清楚一國。兩制，你香港人喺加拿大，咁真係都叫做境外人士啊！有啲咩事嘅，你投靠呢個中國領事館又得。如果發覺，唔係，我哋都想用下呢個雙重身份啊！香港人可唔可以揾翻當地 ETO office， 透過立法會善長人用包價國泰機翻嚟，都有試過呢個咁嘅 case 出到嚟。但係如果你一翻唔過個例子，唔係在於加拿大香港，而係內地香港，包括大灣區。嘅香港人呢，喂，唔好意思，香港嘅政府喺一國兩制之下係冇對內地政府任何 jurisdiction， 即係基本上佢係冇可能保障你，冇可能揾個機程。 即係你講中文啦，即係其實冇任何交涉成功嘅優勢 同埋權力添。 係啦， 冇可能壓到過嚟，喂唔得，我呢三個係香港人，我理得你湖北政府點啊？隔機嘅錢我俾香港政府俾曬錢出嚟，喺外國你可以好聲大夾惡話，錢我俾啲嘢我做，香港人要籌都籌到翻啲香港。人质返嚟嘅。喂，但係去到湖北省，呢個係中國政府，呢個係你自己主權國嘅政府嚟嘅，即係用。 所以我佩服阿沈旭輝 㗎， 佢識揀地方啊，佢飛到馬達加斯加度假呢，即係就算佢無理求斯被拒絕轉機入境呢，佢始終我相信啊，始終係返到嚟香港嘅。 遠啲啫。 遠啲啫。但如果佢選擇喺湖北， 嗯 啊，未必係武漢嘅，啊，即係某甚至即係附近啦， 系 啊，选择咗去旅行，咁我谂佢而家就翻唔到嚟噶。 其实喺中国境 内，好似嗰啲2000个香港人咁样， 去咗西藏佢都未必攞到翻嚟。 嗯， 其实一个问题就系，因为香港现时嗰一国两制之下咧，有一个好大嘅制度上嘅问题咧，就系我哋香港人系见到嗰个窗口效应嘅。中國對住香港去出口全世界，喂！但係原來香港人去到中國嘅時候，其實就冇曬所有交涉系統。嗰個即係我哋如果用梁振英嘅講法咧，就係我哋嘅內交做得不足。實際上呢個根本上就是一國兩制底下基本 上。但係我唔係好明喎，講我以前睇《戰狼》 雖然必珠嗰啲啊， 唔係啊，吳京嗰本拎住本中國護照，即係係可以接翻你翻去中國噶嘛？ 係。 咁而家中國都派包機去海外。接啲武漢人翻去武漢嘅都有嘅、哦， 係、咪？呢個咧就係用黃子華嗰個笑法話咧，最好解釋咗今日嘅事件。呢啲真係阿媽係標仔心嘅，即係你而家標心嗰個係外人嘅話咧，個阿媽就會同你交涉。喂，而家標心嗰個係阿媽嚟噶嘛？邊個同你去交涉啫？ 唔係先，我哋冷靜啲講下先。即係話香一個中國人，好似《戰狼》嗰套戲咁樣，你喺外國非洲好、南美好有咩事， 就雖遠必諸 就。 有自然有人呢，或者包机或者战狼啊吴京呢，就会救返你返去嘅。 嗯。 但而家呢我哋香港人都系中国人啦，系咪先？ 系啊， 我哋有回乡证㗎嘛。是吧，虽然我哋冇中国护照啫，咁特区护照都系有个国徽㗎嘛。 特区护照第一页就系中国国徽。 国徽嚟㗎嘛，即系中国人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喺武汉或者湖北里面遭遇到紧急危机嘅情况。翻唔到嚟喎。 所以个第一句佢咪同我就系因为你系中国人㗎嘛。如果你当其时选择咗国籍唔同嘅话呢，你就可以返到嚟啦。台湾呢卫生部部长陈时中呢就做咗个最好嘅示范啦。佢第一排班机返出嚟有小事出现啦。第二包机返嚟嘅时候佢讲到明啦。台湾人同埋陆配所生嘅子女，如果你当其时选择嘅国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 唔系咪先，咩叫陆配，你解释下。因为即系我哋啲即系唔系啲台湾商人咁识食，即系翻去做生意跟住娶埋老婆咁叻㗎嘛。你解释下咩个陆配。 即系呢有啲台湾商人去到内地啊，不论男女啊，佢哋都可能呢会有个大陆嘅配偶。 哦，陆配即系大陆嘅配偶。 系 啦。男好女好啦。 都得嘅。系啦。咁但系呢佢生出嚟嘅子女呢，咁其实有得佢揀㗎喎，佢可以选择咗一个。 有得揀嘅咩？ 系，因为佢可以选择咗中华民国嘅台湾人啦，因为佢可能喺台湾出世又好，佢爸爸又系台湾人啦。 嗯。 佢亦都可以，因为佢喺内地出世，佢媽媽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居民。咁当其时个国籍系有得俾佢揀嘅。咁、 哦、 但系上一次呢就话算啦，冇所谓啦，台商同埋啲陆配同子女一齐返嚟，就发觉有好多紧急需要人呢就返唔到嚟。今次第二班包机讲到明第一个踢走系咩呢，就系、是、踢走唔系攞住台湾护 照。我呢单嘢我知，因为第一次嘅包机里面呢有一啲咩血友病患者啊，即系有啲即系长期病患都上唔到机。咁发现里面有几十个机位呢就唔系俾台湾人呢坐咗。咁、虽然后来即系冇正面去讲，但系后来啲人推断呢呢啲咩人嚟嘅呢，就係、是、你讲嘅陆配啦，即係话係台湾嘅大陆配偶、就占咗第一班机里面呢嘅几十个位，咁引起牵连大波嘅、因为当时会觉得喂係咪啲病人应该先走先啊，点会俾你个配偶上机啊，佢又唔系台湾人，佢唔系揸中华民国护照㗎嘛，咁点解佢可以撤走去台湾呢，咁结果而家第二班第三班。 第二班呢就係、是、呢班陆配同埋佢哋选择咗另外国籍嘅仔女呢就冇得返嚟。咁啲人就问佢嘩好唔人道喎、你 选择咗另外咩国籍、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喺台湾嘅讲法就係中华民国国籍 v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啦。咁、喺台湾即係啲居 有上唔到机啦。 上唔到机啦。咁有啲人都好攞住人道主义话嘩你呢啲好唔得喎，好唔大爱喎，好唔包容喎。咁当其时陈时中部长呢佢就用咗呢个讲法。佢就话你选择了国籍就要承担咗后果。 咪即係同我头先讲啦，食得咸鱼抵得渴係咪，即係你当初选择咗一个生活嘅方式，或者你选择咗一个子女出生嘅方式。 嗯。 咁你就要承担一个可能会出现嘅后果，就係、是、譬如话今时今日係会封关，唔係封关，应该叫做强制检疫，或者限制你冇香港即係居民身份嘅人唔能够入境啊，呢啲客观嘅事实囉。 嗯。 咁但係唔知点解咁样都可以投诉啊，或者唔高兴啊咁样。 係啊，所以其实你话当然你话香港人有冇政府有冇啲咁样嘅市民想呢班人返嚟，的确有嘅，我哋都发觉即係香港人都守望相助，都想呢班香港人返嚟。但係望住我哋香港嘅法例同埋望住成个制度呢，知道喂其实你哋大爱都好，你要諗一諗呢、這个大爱呢喺中国嘅或者香港政府系有地域限制嘅，你嘅爱系包唔到喺内地嘅港人。今时今日佢只能够喺内地入面继续挨住可能冇药同埋食公仔面。 不过都系正能量啦，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凡事向好处睇啦。咁嗰啲未喺大湾区置业啊、买楼啊，或者即系开拓佢嘅事业嘅人呢，咁可以令到佢多一个考虑同选择囉。因为今次嘅肺炎嘅疫症嘅事件你睇得到呢，唔只系你嘅人生自由嘅。广东省呢前两日就通过咗一条呢。 哇，非常 是不是法例定是什 么？因为呢内地呢就未必用法例的，其实有些人有些政府 叫红头文件 做决定就得了。那份文件呢就叫做广州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即是这个是成个 决定。这个题目不紧要你讲个决定内容是什么？ 决定内容呢就是市和区的政府呢是可以因为防控的需要呢，就在医疗卫生、资金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管理和所有的方面呢征用大家的房屋、场地、交通工具同埋相关嘅设施。后面相关设施呢句呢即係简单讲就等，即係任何嘢 即係相關到防疫嘅話咧，我都可以即使你係私人物業，你或者啲私人嘅 IP， 即係哪怕啲知識產權、私人嘅工廠，我哋都可以暫時攞嚟徵用。 即係包括你間屋、你間廠、你嘅物資、你嘅存貨，或者你要附運嘅貨品， 係 呢啲全部咧，佢都可以徵用。 尤其是佢嗰個相關物資咧，根據中國嘅法例或者中國決定底下咧，係包括埋知識產權嘅。 嗯， 即係好啦，啱用攞嚟用住先啦。 我諗呢一條法即係決定，唔好話法律啦，係決定啦，因為冇唔使立法噶嘛，佢哋呢個決定咧，我諗係令到好多香港人咧。是醒了的、 嗯、 因为呢即是一夜之间呢你的即是所谓 assets， 即是你的资产或者你的拥有的物业呢、嗯、都是可以属于政府的。 同埋用完之后他几时俾返你 他咪令你、啊、令你冇忘记到你是在共产党之下的统治咯。 是。 啊、因为呢个就是共产党当初嘅性質嚟㗎嘛， 所以香港政府咪好囉，叫你早啲啲認識國情，呢句句子好正面㗎嘛，亦都好中立㗎嘛，早啲認識國情啦，我哋今日就認識到嘅國情如此啦。咁、 嗯、 未來大家係咪繼續返大灣區呢，就真係閣下治理啦。 係啦，等阿沈旭輝返嚟再評述一下啦，呢一方面就下、啊、大灣區嗰邊就好，我哋喺廣告返嚟繼續。咁啊，光明頂成日都宣傳一啲正能量嚇、啊，令到大家咧就即係正面思考嘅。咁喺山呢個疫情之下咧，當然咧就好多人就患病唔係幾好啦。咁但係都有啲好處嘅，好處係咩咧？就係、是、即係中日嘅關係咧，就似乎就好春天啦。咁啊喺山西衛視咧有單新聞，我唔知係咪真嘅，咁就大家去求證下啦。就話有一套電視劇《紅高粱》，我睇過噶啦。應該是重播的，咁裏面涉及一個抗日的情節，咁啊鑑於近日呢日本對於即係幫助呢個武漢的肺炎的疫情呢有即係好多友好的表示，所以呢暫緩播出之後呢才會再重播咁樣，咁啊希望即係呢啲抗日神劇就停播啦，因為實在頂唔順㗎啦，呢啲亦都冇人睇嘅，其實喺大陸。 嗯 啊，我好多後生嗰啲攞嚟笑嘅，咁啊，但係咧就日本各地咧送咗好多物資過去中國嘅時候咧，今日網絡上面好多嘅一啲轉載咧，就喺度讚緊日本人咧嗰啲文化。咁啊，講幾個例子啦，唔講咁多啦，因為費事好似即係 中文堂咁樣， 中國文學堂咁樣，就話譬如話武學士政府去送物資去大連咧，就個箱外面就黏咗即係一個捐贈嘅即係嘅紙啦，咁上面咧就有句詩，就叫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嗯、 啊，咁跟住唔止、啊。跟住呢又另外啦，就係、是、啊好出名嘅另外一個就係、是、一個日本漢語水平嘅事務局就送俾湖北嘅高校，咁啊啲口罩個箱外面又黏咗一啲捐贈嘅資料，咁啊上面又寫咗啊八個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啊，咁啊再加埋呢另外一個醫藥機構呢就送去湖北，咁啊又寫埋喜藥無醫與子同上。 嗯， 啊稍微熟悉中國文化嘅文學嘅人咧，都知道呢啲全部係有典故、有故事。 尤其是喜藥無醫嗰句咧，就嚟自翻中國自己嘅《詩經》添， 《詩經秦風》裏面嗰首《同袍》。 嗯，咁所以其實你又知道我哋同袍呢個字嘅來源之外咧，其實佢成首詩咧唔係講緊同上同袍同窄咁大問題，係最重要佢下半嗰句係咩咧？就係、是、王興於斯，然後我哋就開始就收我哋嘅矛，收我哋嘅戟，就一齊去打一啲仗嚟。其實佢成件事就話俾你聽，喂，我哋一齊去抗疫嗰種個情況，所以就淨係俾咗上半句大家，咁就係呢個喜藥無醫嘅上半句。咁另外咧，其實即係中國日本政府嗰個山川異域咧，就唔係嚟自一個唔係嚟自一個中國詩句，係嚟自一個日本詩句，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其實就係一個日本人收到中國禮物嘅時候佢出嚟嗰個詩句嚟。咁所以你見到話，哇，點解日本嘅中國文化水平或者中國文學水平，哇，遠比我哋嗰啲咩武漢加油、武漢不哭，跟住嗰啲真係好好多喎。 係啊，佢係受喺個袈裟上邊咧，送俾中國 嘅一個即係僧人，一批嘅袈裟上面受咗呢八個字。咁啊，呢啲咁嘅即係詩句、詩詞歌句喺個物資嘅紙皮箱上面，令到好多中國人咧就突然間就覺得自己即係 中文水平低咗。 佢覺得原來即係日本人咧，即係真係好有文化或者好雅，我哋叫做 decent。咁啊，有啲自嘲嘅，其實即係自嘲都好啊。佢話人哋日本就有呢啲咁嘅詩經啊，呢啲咁嘅唐詩啊，做一個捐贈物資嘅時候嘅口號啦，你當佢。但我哋中國有咩咧？中央台就係武漢加油。呢、這個唔知人民日報就武漢不哭咁樣。咁佢就話即係對比之下咧，即係有啲汗顏，即係覺得咦？點解我哋中國 同樣係大機構， 唔夠日本即係人嗰種即係文化嘅咧？呢啲嘢係我哋中國嘅喎，係咪啊？唐詩啊、詩經啊，呢啲嘢點解人哋識用，我哋唔識用咧？ 咪呢個其實一直以嚟我哋都話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愛國愛港嘅派咧，通常啲中國文化咧，往往都唔比外國嗰啲好，尤其是喺日本咧同台灣都係。如果大家去到即係讀香港入邊讀 history 嘅、讀中史嘅或者讀歷史科嘅話咧，你發覺近幾代咧所有近代史嘅著名嘅引用作品咧，全部係用日文或者英文去寫嘅，即係中文去寫嘅歷史書咧係越嚟越少。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成件事 day back 翻去咧，就係講一樣嘢，即係其實呢個年代咧，唔係純粹講緊日本嘅中國文化好啲，淨係呢個年代嘅出事。你諗下，其實喺清朝去贏咗呢、這個即係明朝嘅時候咧，日本當其時嘅儒學者叫林春盛就寫一本書叫做《華而變態》，即係唔係懷疑大家係咪變態嗰、那個華而變態，華係華人嘅華。而是疑敵的疑，懷疑變態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們崇禎登天，宏光撼魯，唐魯才寶於南隅，跟著塔魯橫行中原，是華變於疑之態也。即是什麼？就是我們原本覺得一包靚的地方，中華地區，現在由華地區變成疑地區。其實林春盛這本書最後那段是告訴大家聽什麼呢？就是說日本人是不是應該想想，我們疑都可以變回華呢？就是哪怕日本以前是外族來的，我們可能會變回了一個文化的首都。其实这个所谓中华文化的保存工作不是今时今日在日本发生的。 我 明朝到现在。 看了一篇评论，他说不紧要，他说其实一些俗语或者一些平民的语言呢是不代表说差的。因为看场合使用，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他需要雅起上来的时候雅不起。明白吗？ 这句句子很敏感，雅不起。 雅不起，即是不是他不雅。是佢雅唔起，呢、這個先至係問題啊！至於係咩原因咁啊，睇下即係我哋聽晚或者後晚再傾啦。今晚時間到啦，咁聽晚11點光明頂再會。